阿弥陀佛。课本请翻到第八页。倒数第四行。那么讲义请翻到讲义十的第三页。第八项。又理非和合或合集为尽，一时即为理不成故。上一次呢，我们讲解了这个圣论师啊，圣论师呢，他们的执着就是有诗，有许多诗有字体的集为。那么集为呢，各自呢都有自己的体性，由这些集为呢辗转相聚合啊，就成为聚色啊，我们可以认知的外境的聚色。那他们执着呢，这个成为外境的聚色呢，它是有独立的字体的。那么第二个呢，是古有部的毗婆沙师呢，他们是执着外境的体性是多啊，圣论师是指外境的体性是一。那毗婆沙师呢，他们也认为有实有众多的集为啊，聚合成叫做阿耨等以上的初聚色。那集为呢是实法，所组成的聚色呢是假法，而只有呢实法能够作为真上缘升起炎灯五识。所以他们认为炎灯五识呢只缘即为而不缘聚色的假法。这个是毗婆沙师的理论。那第三种是金布施的理论。金布施也是指外境体性是多，时有众多的集为呢相聚合成为阿耨以上的初聚色的假法。但是金布施认为呢，佛教的各宗共许一一的集为呢非常的细小，不是五识的能力所能够圆律的，所以呢五识上面呢是没有集为的相出现的。因此金布施认为五识只能缘聚色合合而成的假法。那么心有部的顺正理师呢，他们也是指外境的体性是多，有实有的众多集为聚合成阿耨等以上的初聚色法。那他们认为呢，初聚色法中呢有一部分是五识的限量境，称作集为合集相。那么集为聚合的时候就互相资助，就从这个互相资助的力量呢，每一个集为呢都有这个集为合集相出现。那因为每一个集为都有这个合集相呢，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合集相是实有的，因为是实有法，所以能够作为真上缘升起五识。那么这个合集相的相貌呢，因为是合集起来的相貌，所以此相呢非常的粗显，就能够被五识所圆律。这个是心有部顺正理师的理论。那么上次也破斥了圣论师跟古有部毗婆沙师的理论。对于圣论师呢，主要在破斥他们认为外境的聚色体性是一，是独立的字体这一点。那怎么破斥呢？就是问他聚色是由集为所组成的，所以呢离开集为的字体是没有聚色字体的。 那因此外境这个聚色的体性也就是习为本身的体性。那你圣论师安立众多的即为各有自体，那现在呢外境的聚色的体性就是即为的体性的话，那外境聚色的体性就应该是多而不是一了。所以对于他们执着外境聚色的体性是一给予了破斥。那么第二个呢是古有部的毗婆叉师的破斥。那怎么破斥呢？就是一个物体要能为成为所缘缘，它要具有二义。第一个义是缘义，就是十法能够作为五识升起的真上缘，这个称为缘义。那第二个称为所缘义，就是这一法呢它必须能够被五识所缘，也就是五识上面要能够显示这一法的相貌出来才能作为所缘缘。那有部古有部呢他们认为一生等的眼识是不能够见到即为的，其实不管任何人的眼识都见不到即为的，所以即为是不能被五识所缘的，因此呢即为就不具有所缘意。虽然即为是实法，但是呢五识缘不到即为，所以呢即为就不是五识的所缘境。那既然不是五识的所缘境呢，毗婆叉师他们又安立五识为缘实法的即为，不缘假法的聚色。你说它不是你的五识的所缘境，又说五识能够缘虑他们，这就犯了叫什么自中相违的过失。所以就从这里呢破斥了古有部毗婆叉师的理论。那么今天要讲呢就是要开始破斥经部跟顺正理事的理论。所以论文说右理非合合或合即为境，一时即为理不成故。鬼二呢破之多分成两颗，这是第二颗子二破经部及顺正理师。那么破斥经部师的即为合合说，同时也破斥顺正理师的即为合即说。右理非合合或合即为境，这个是总非经部跟顺正理师的所执是不合理的。这个经部师主张即为合合为境，顺正理师主张即为合即为境，都是不合道理的。为什么呢？一时即为理不成故。这一句就是解释二部所执不合理的原因。这经部师跟顺正理师呢都主张有一个实有自体的即为的存在，而大圣唯识宗是不承认有离心之外实有自体即为的存在的。所以只要是主张离心之外实有即为，那不论是经部师的合合说或者是顺正理师的合即说都是不合理的。我们看讲义时的第八项，经部等即为有意实体为意识境，就是经部论师等呢他们执着即为呢有一个真实的自体，那么个别即为的实体相呢并不是缘等五识所能缘虑的，所以缘等五不是缘等五识的所缘境，但是呢可以作为意识的所缘境。那么萨婆多师等亦有一实体十处所设六世之境。萨婆多师呢就是有部的论师，不论是古有部的毗婆沙师或者是新有部的顺正理师，都执着即为有一个真实的自体，而色声香味触眼耳鼻舌身这十色处都是由四大的即为所组成的， 所以说实处所摄。那么这些实有的即为啊，是眼耳鼻舌身意六识的所缘境啊，这个是有部的共同宗义啊，不管心有部、骨有部都是这么认为的。然如所执一时即为，我不许有，以计不成，故说即为合合合集，一皆乖反。这个汝呢，就包含了金布施跟有布施等，所有执着即为有一个真实自体的有情，都包括在这个汝字里面。那这个我呢，就是指大圣唯识中。大圣唯识中呢，不允许离心之外另有即为实体存在，所以说我不许有。理计不成，你们执着有真实即为自体存在的道理是不能成立的，故说即为合合合集，一皆乖反。因此你们或是说实有即为合合成为五事的所缘境，或者是说实有即为合集成为五事的所缘境，这些义理呢，都乖为正理。那么下面正式的破斥金布施和心有部顺正理施。那么先破金布施，然观所缘论破金布施言，色等和合与眼识等上有彼相故，摄作所缘以粗显故，视现相故，然无缘意，无实体故，如眼错乱，见第二月，彼无实体，不能生故。然观所缘论破金部施言，陈罗论师在观所缘缘论中破斥金部的论师说，色等和合与眼识等上有彼相故，摄作所缘以粗显故，视现相故。色等和合啊，金布施执即为有真实的字体，但是呢，个别的即为的字体太小了，不是眼等五识所能缘虑到的。可是呢，有七个即为合合成阿耨色啊，然后辗转合成比阿耨色更大的粗大的体相的时候呢，这个称为色等和合。这时这个色等和合呢，便能成为五识的所缘境。因为呢，眼等五识上面能够显现出这个色等和合相的缘故。所以说以粗显故，视现相故，可以作为所缘。摄作所缘，那么这个时候呢，色等和合相便可以安立为五识的所缘。但是要注意这里说有个摄字啊，摄作所缘。因为大圣唯识中是不允许有实有即为的存在的。所以在这里说色等和合能够为五识所缘，只是假设有实有即为存在下的推论而已。所以加一个摄字，并不是说唯识中同意了实有即为的理论。加了一个设置就表明立场，这只是依照你们的执着的假设来做推论而已。所以说设作所缘以粗显故，视现相故，这个是说明为什么阿耨色等粗色能够为五识所缘的原因。第一个呢，是阿耨色等和合的体相比个别的即为要粗大明显的缘故。那么第二个是因为体相变粗显了，那么色等和合呢，便能够在五识上显现出它的体相了。所以金部认为色等和合的假法可以作为五识的所缘。然无缘意，无实体故，如眼错乱，见第二月，彼无实体，不能生故。然无缘意，前面讲色等和合虽然具有了所缘意，能够被五识所缘虑，但是呢， 色等的和合的假法不具有真上原意，为什么呢？无实体故。色等和合是极为实体聚合在一起所显现出来的假法，所以呢，色等和合法本身并没有实体性。那色等和合法本身没有实体性，就不能够作为真上缘帮助五识的升起，所以色等和合法不具有原意。那么色等和合法既然只有所缘原意而没有原意，那么就于所缘缘的二意中缺少了一意，不具足，所以它不能够作为所缘缘成为五识的对境。那也就是说，金部论师认为五识能够原立假法，那这里说是不能够被原律的，就破了它。如眼错乱见第二月，彼无实体不能生故。那举一个例子说呢，譬如眼视错乱见到了第二个月亮，那眼视见到第二个月亮并不是代表真有第二个月亮的实体的存在。如果第二个月亮有实体存在，那它能作为真上缘升起眼视，但是呢并没有第二个月亮的实体存在，只有真正的月亮才有实体能够作为真上缘帮助升起眼视。那眼视所见的第二月并没有实体，所以不能为真上缘升起眼视。那为什么眼视还会有时候会见到第二月呢？是因为眼视错乱了，才仿佛见到第二月的妄象。正常的眼视是看不见第二月的错乱相的，所以眼视见第二月并非是现量，而是非量，因为是错乱相，所以它是非量。那么眼视见到真正的月亮的时候是现量境。遂立量云中，和合于五识，摄所缘非缘，因彼体实无故，欲犹如第二月。遂立量云，那么可以安立比量来分析。中和合于五识，摄所缘非缘。那么假设呢是有实体的极为的话，那么极为聚合在一起组成的色等和合相，因为它的体相粗显，所以对于眼等五识它只能作为所缘，但是因为它是假法，它不能够作为帮助五识升起的真上缘，所以它不具原意，只具所缘意，所以说摄所缘非缘。因彼体实无故，这个色等和合法不能作为真上缘帮助五识升起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彼色等和合法只是由实体的极为聚合所成的假法，所以它本身并没有真实的自体性。那既然色等和合法没有真实的自体性，它就不是实法，不是实法也就不具有原意了。欲犹如第二月，举出譬喻，那么天上真正的月亮只有一个，所以眼视现量只能看到一个月亮，天上并没有第二个月亮的存在，所以第二月是没有实体性的，它不能够成为眼视的对境，只有在眼视发生错乱的时候才会仿佛见到第二月的妄象，所以眼视见第二月是非量。那么在观所缘缘论呢，成罗论师便依此来破斥金部师眼等五识能认识色等和合相的立论。成为师论复破彼言，非和合相一诸即为有实自体，分者彼实，似彼相是定不生故。彼和合相既非实有，故不可说是五识缘， 故第二月等能生五事故，此中难易。若有十即为，容有和合甲，能合实非有，所合甲成无。这个成为事论呢，复破彼言，在成为事论中呢，也有类似破斥金卜师的论文。非和合相，一诸即为有实字体。这个和合相是众多即为积聚在一起而显现的色等法的体相，所以和合相一定是假法，因为它是依众多实有字体的即为聚在一起，然后假名安立为和合相。那么离开了实有即为，和合相是没有真实的字体性的。为什么和合相没有实字体呢？分则彼实，似彼相是，定不生故。这个则在成为事论里头做析字，所以是分析彼实。所以后面因为也有很多地方刻，因为他们以前刻板的时候，可能在写的时候析这个字写的跟则或者是车那个拆那个字写得很相像，所以有时候刻板会刻错，把西字刻成折字或者是拆字，所以呢我现在后面都把它改成西字。那么将彼和合相分析到不成和合的时候，那么能认识彼和合相的事就决定不能升起了。如果和合相是实有的字体法，而且和合相它又大于即为，那是和合相呢就应该具有所缘缘的二义。那它具有所缘缘二义的话呢，和合相就应该能够升起四比和合相事，就是能源律和合相的事呢就应该升起。但是呢我们把它分析，把这个和合相分析到很小的时候呢，看不见了。所以知道呢和合相本身并没有真实的字体。彼和合相既非实有，故不可说是五事缘，故第二月等能生五事故。彼和合相呢既然是即为和合组成，当然也就不是实体法了。那么唯有实体法才有引发事升起的功能，所以和合相呢不能作为五事升起的真上缘。就像第二个月亮它本身是不存在的，所以第二个月亮它不是实体法，也就不能引申五事，是一样的道理。也只有在眼视错乱的时候才会看见第二月的妄相。此中难易，这里主要在难问金布施的意思是说，若有实即为，容有和合假，必须要先假设真的有即为的实体，然后呢我们才能够讨论即为和合聚成色等假法。即使假设真有即为，和合假法呢我们前面讨论的也不能够成为五事的所缘的对境。能合实非有，所合假无成，更何况能合合实体的即为根本是不存在的，只是你金布施的妄计而已。没有即为，又哪里有所谓即为聚合而成的合合假法呢？这个是成为事论破斥金布施即为合合说的解释。那么我们破斥金布施呢到此解释完毕。那么下面破斥顺正理师，观所缘缘论破正理师言，先由观所缘缘论来破斥顺正理师的即为和即说。如间等相虽是实有，于言等事容有缘意而非所缘，言等事上无彼相故。这个如间等相虽是实有， 这个地水火风四大是实有自性的。那么四大显现的坚湿暖动的性质也是实有的。因为它是四大的性质，那四大是实有，所以它的性质也是实有的。于言等事，容有原意而非所缘。那么所缘缘二意中，因为坚湿暖动相是属于实有法，所以说他们具有作为五事增上缘的缘意，但是呢并不具有所缘缘意，所以说容有缘意而非所缘。为什么他们不具有所缘意呢？言等事上无比相故，因为言等五事不能够缘取到四大极微的坚湿暖动相，所以言等五事上面呢也就没有比坚湿暖动相的相貌。言等五事不能缘取四大极微相，那当然言等五事也就不能缘取四大的坚湿暖动相了。色等极为诸合极相，理意因而比具直为极为相故。色等极为诸合极相，理意因而，这个色声香味触等由极为合极而成的诸相的道理，就如同坚湿暖动相是一样的，只能作为五事的增上缘，却不能作为五事的所缘。因为不论是坚湿暖动相或者是合极相，都是汝正理师所执着的实有的其微相。坚湿暖动相是依着实有其微而有，那前面讲顺正理师他们的合极相也是依着实有的其微而有的，所以说他们如果是实有就具有缘意，可是说是极微呢则不具有所缘意，所以知道呢极微的合极相呢也不能成为五事的对境。那下面再解说，遂力量云中极为合极相设于言等事，是缘非所缘，因许极为相故，欲犹如坚湿等。遂力量云将前面的道理安立成比量来说明，中极为合极相设于言等事，是缘非所缘。先安立中义，假设是有实有极为的存在的话，那么将众多极为合集在一起，成为每个极为都有的实有合集相。那么对于言等五事而言，极为合集相因为是实有法，能够作为五事的增上缘，但是呢这个极为合集相仍然不是五事的所缘，所以说是缘非所缘。因许极为相故，原因是汝中所共许的极为相并非是言等五事所缘，五事上面没有极为相，那么众多极为合集在一起，五事上面仍然没有各个极为相，那没有各个极为相当然也就没有各个极为具有的极为合集相，所以合集相呢并不是五事的所缘。顺正理师认为说各个极为当要相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互相资助，所以每一个极为呢就成立了一个极为合集相，这个极为合集相呢比较大，所以呢它能够作为所缘，那因为它又是属于每一个极为都有，所以呢它又是实有法，所以可以作为所缘缘。那现在这边破次呢就是说虽然它是实有法可以作为增上缘具有缘意，可是呢因为它是属于极为的相貌，所以它还是不能被看见，还是不能被看见。为什么呢？欲犹如坚湿等，举出譬喻，譬如四大极为的坚湿暖动的性质它也不是五事的所缘， 监师懒动的性质是跟四大奇威在一起的。那么一个极为四大极为的监师懒动的性质不是五识的所缘，众多四大极为合集在一起，监师懒动仍然不是五识的所缘，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一粒沙子里头炸不出油来，你拿很多沙子聚集在一起，它还是炸不出油来。所以各个极为的合集相仍然不是五识的所缘。直言等事能缘即为诸合集相，复有别身平欧等觉相，彼直因无别，非行别故别，行别非实故。直言等事能缘即为诸合集相，如果一定要执着缘等五事能够缘虑即为的合集相，还有别的过失的，我们前面破斥了你不满意，那么我告诉你，你要是执着有这个极为合集相能够被演示所缘，那么它还有别的过失啊？什么过失呢？复有别身平欧等觉相，彼执应无别啊。这个平呢就是指花瓶了啊，欧呢就是指这个陈茶或者是酒的器皿，这个平跟欧是不同的器皿，我们都知道的。当眼等是缘这个平与欧的时候呢，应该觉得平与欧两者的相状是不同的。可是如果平的合集相跟欧的合集相是由相同数量的极为所合集而成的话，那眼等五识去缘这个平的合集相和缘欧的合集相，你去看的时候呢，应该会觉得这两个合集相的相状是没有差别的。为什么呢？因为眼等是在缘虑到这个平的合集相跟欧的合集相的时候呢，它只缘到相同数量的极为相，所以二者的觉相应该是没有差别的。非行别故别，行别非实故。那么如果你要说虽然平与欧的极为数量相同，但是平跟欧的物体形象有所不同的差别，所以眼等是在觉知平与欧这二者相状有不同差别的时候呢，这个在道理上也是不同，也是不通的。为什么不通呢？不是因为平与欧的形象有差别，所以眼等是的觉相就会有差别。为什么呢？因为眼等五识根本不能够觉知平欧的形象差别。行别非实故，因为平和欧在形象上的差别是属于假法，不是实法。而顺正理师呢，是属于有部的宗的。有部宗的定义，五识为缘虑实法，不缘假法。而实有即为是没有差别相的，意思是说你的眼识缘虑到的即为它是没有差别相的。所以当平跟欧的什么即为的数目是一样的时候，你都缘到一定的相同数目的即为，所以你会觉得它们是一样的。那你说它们的形象不同，所以呢我能够分别它们的形象，这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根据你有部的宗律宗义，五识是不能缘虑假法的。那这个平跟欧的形象是属于假法，所以根据你的宗义呢，五识没有办法缘虑到平欧假法的形象。既然没办法缘虑到平欧假法的形象，当然五识就不能够觉知平欧在形象上有什么差别了。那么这样破斥他的理论。那下面又说，又不因执即为亦有差别形象，所以者何？这个就是破斥执着即为有差别相的论点。为什么即为没有差别相呢？你本来说既然瓶子是由即为组成，欧是由即为组成，那瓶跟欧它们的形象不一样，那瓶子是不是有很多小瓶子形状的即为组成？ 欧有很多小欧状态的极微组成呢？那如果说有小平子跟小欧状态的不同的极微存在的话，极微就有差别项了。那这里就说极微是没有差别项的。极微量等故，形别为在甲。昔比至极微，彼决定舍故。那个差字呢，就把它改成昔字。极微量等故，形别为在甲。这是第一个极微没有差别项的理由。极微量等故，组成平和组成欧的极微，它的大小形量必定相等，而且没有差别，才能够统一称作极微。如果有大小的不同，如果说平的极微跟欧的极微有大小的不同或是形象的不同，那么它就不是极微了。因为什么？因为它们可以分析成更小的单位。因为大小不同，极微大小不同就有大小了嘛。那大的极微又可以分成小极微。那形象不同，既然形象不同的话就可以分了嘛。所以说极微量等故，形别为在甲。所以由极微组成的平与欧，在形象的差别项上必定是甲法而不是实法。必定是甲法不是实法。那既然不是实法的话，就不可能有什么平子状的极微跟欧状的极微了。昔比至极微，彼决定舍故。这是第二个理由。将比平和欧分析到极微的时候，我们对于平和欧形象差别的觉知呢，就弃舍就没有了。你把一个平子分到最小最小的状态，跟把欧分到最小最小的状态，到极微状态的时候，我们对于它本身的那个形象就没有什么觉知能力了，就没有差别了。那么如果形象是实有法，那么分析到极微的时候呢，仍然应该有平觉或者是欧觉，不应该失去平欧的觉相。因为它是实有法的话，你把它分到最小的单位的时候，它应该还有那个平子跟欧的什么那个感觉存在。但是现在没有了，当你分到极微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这种觉知能力。所以呢，形象只是假法，而实有极微呢是没有差别相的。这以上呢是观所圆圆论破斥顺正理师。下面呢成唯识论呢也有类似破斥顺正理师的论文。成唯识论复作是说，彼之不然。成唯识论呢否定顺正理师的立论了。共和即位与未及时体相一故，这是其中的一个破斥。在众多即位聚集在一起的共和即位与单一即位的未即位，实有即位本身的体相是一样的。那么言等事上没有单一的即微相，众多的即微聚合在一起的时候，言等事上仍然没有每一个即微的相貌。那既然没有每一个即微的相貌呢，也就没有所谓的即微合即相的出现。所以即微合即相绝对不是言等事的所缘。平欧等物，即微等者，原彼相是，因无别故。这个跟前面观所圆论讲的一样，这是另外一个破斥。平与欧等形象的差别不同的物体，如果是由相等数量的极微所组成的话，那么能原彼平与欧相貌的言等五事所觉知的平相和欧相应该是没有差别的，因为都只是原虑到相等数量的极微相而已。可是事实不然，当我们言等事原到平相跟欧相的时候呢，我们的觉知相是不同的。共和即位，一一即为，各个因舍为缘相故。即为和即相是由共和即位的一一即为 辗转相资助而组成的。那么如果每一个极为成就了此实有的合极相的时候，那么各个极为同时就弃舍了单一极为原本原的相貌，那么极为本有的体相呢也就失去了，那没有了极为也就失去了极为和极相。好，所以说一个极为同时有实有的极为相，又有实有的合极相，一法同时有两个不同的实有体相，是不合道理的。一法只有一个实有的体相，怎么会出现两个实有的合极体相，而且还是不同的相貌？所以这是不合理的。非出相事原系相近，物于近事原于近故。这个出相呢，就是指极为合极相，能够圆这个极为合极相的事是出相事。系相呢，就是指极为相。说不要假设能圆合极相的事也能圆极为的系相，这个是有过失的。什么过失呢？物于近事圆于近故。这个眼等五事各有相应的所缘境界，譬如眼视缘虑相应的色境，耳视缘虑相应的声境等等。如果说眼等事能缘虑不相应的境界，这个称为于近事缘于近。譬如说呢，眼视缘声香味触境，或者耳视缘色香味触境等等。眼等五事只能圆它相应的境界，所以执眼等五事能圆不相应的境界是有过失的。所以说物于近事圆于近故。如果执着出相事也能圆极为的细相境，就会出现这种相类似的过失。因为色声香味触五境都是由极为所组成，如果出相事能够圆系相境，那么眼视也应该可以圆声微声香味触境了，因为都是由极为组成的嘛。那我能够圆极为，那这些都是由极为组成的，我应该就都可以圆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每一个能圆事都能圆其他事的境界，而事实上各个事只能圆各自相应的境界，所以执实有合极相为所缘缘是不合道理的。一事因缘一切禁锢，由前面的道理来推论呢，如果执眼等五出相事能够圆极为的细相境，那么任何一个眼等五事都可以圆任何的色等一切境，而这个跟事实是不相符合的。所以由以上的分析知道，只有离心之外实有极为的存在是不合道理的。因此不论是圣论外道，或者是古有部的毗婆沙师，或是金布师，或者是新有部的顺正理师，他们所立的理论都是根植于离心之外实有极为的存在而安立的，所以他们的理论都不是正论。第十颂呢就到此解说完毕。那么请看回论文，云何不成？悟三后有五颂反破外人，外境非实有，故知为有事。这个后五颂呢，就是指第十颂到第十四颂。那么这一科分成了三科，我们呢现在正在讲解第二科，己二 论主正破。它又分成三科，第一科更一解释第十颂已经讲解完毕，现在要讲解第二科更二第十一、十二、十三颂正破小圣，以三个颂来破斥小圣的执着，实有即为自体。那么又分成三科，这是第一科心一承前启问，由前面第十颂从心识的能源，从心识的所缘境的自体是一是多来破斥实有即为的观念，那么再发起争问以便广释实有即为自体是不能成立的。云何不成？小圣各派见论主破斥了他们对即为组成所缘境的见解，并且安立实有即为不能成立，所以他们又提出了疑问，为什么实有即为不能成立，是什么理由？看论文。颂曰：即为与六合，一因成六分，若与六同出，俱因如即为。根二第十一、十二、十三颂正破小圣分成三科，这是第二科心二举颂回答，举出三个颂来回答实有即为不能成立的理由。那么它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人一第十一、十二颂破即为有何无何不成，以两颂来破斥即为有聚合或是无聚合都不能成立。它又分成两科，这个是第一科鬼一第十一颂设答有何不成。在第十一颂论主假设如果实有即为，则即为呢有聚合不能成立的，它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子一举第十一颂。那么这个第十一颂的前两句是论主破斥如果即为能与六方相聚合，那么即为就可以再分成六份，那即为如果可以再细分成六份，那也就不是即为了。那么颂文的后二句，那么论主破斥如果即为是没有分可与六方相合的话，那么众即为要聚合的时候呢，就应该聚合在一处，而且呢体量应该就如同即为一样，那这样就没有聚舍可以成立。那么简单的说就是什么呢，如果即为有分与六方聚合，那么即为可以再细分，所以就不成为即为。那么如果即为无分与六方聚合，那么即为呢要聚合在一起就如同一个即为的量，那你不管多少即为都聚合在一起如同一即为量，就没有所谓的聚色的存在。我们看讲义十一的第一项，如阿奴色和七即为尘，中有一即为，外边有六。这个阿奴色呢，就是外道跟小圣认为眼识能够认知的最基本的聚色，我们前面翻成阿奴色。它是由七个即为聚合而成，中间有一个即为，那么外边呢，东西南北上下六方各有一个即为，合成一个阿奴色。中即为若与外六即为合，所合即六，能合即为，因成六分。中间的即为如果能够与外边的六个即为相接触而聚合的话，所聚合的外边的即为既然有六个，那代表中间能聚合的即为应该会有六个方向的接触面和外面的即为相接触，那么这样就知道呢，中间即为就会有六个部分了，因为它有六个接触面嘛。那么其余的即为呢，那 那推之也应该会有六个部分。那么这样的话呢，即为便不是不可再分割的最小的实体了。那这跟外道跟小圣他们本宗定义实有的即为是不可分割的最小的实体是相违背的。那这样就破次了。若以即为更无分故，不合者，六对之时，便相揉住同一处，即同一处，阿耨色等各个应如一即为量。若以即为更无分故，不相合者，如果外道或小圣说，那么即为是没有什么六方接触面的，是没有分的。那么和其余即为相聚合的时候呢，就不能够如同有分的即为的相聚合了。六对之时便相揉住同一处，那会变成什么状况呢？那么中间的即为和外边的六个即为相对要聚合的时候呢，这七个即为呢因为都没有分，便柔合在一起变成一体了，住在同一个空间的处所了。即同一处，阿耨色等各个应如一即为量。那么七个即为既然柔合在同一个空间处，那所聚合而成的聚色，好，阿耨色等的体积呢，就应该如同一个即为的体量。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不管多少的即为聚在一起，你的聚色不会增长，它的体量还是如同一个即为。那眼是看不见即为，那也当然也就看不见这个聚色了。这个又跟外道跟小圣所定义阿耨色等聚色能够被眼视所见互相违背，这样呢他们的理论就又被破斥掉了。这是略说，那我们下面再看。论曰：若一即为六方，各与一即为合，因成六分，一处无容有余处故。鬼一第十一颂设达有合不成，分成两科。那么这个是第二科子二论文解释，一长行来解说第十一颂，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丑一是颂初二句显示即为不成。那么解说第十一颂的前两句，即为与六合，一因成六分，那么显示实有即为不能成立。唯识宗是不同意实有即为自体存在的，所以这里只是假设其他宗派执着实有即为是不能成立的。若一即为六方，各与一即为合，因成六分。如果一个中间即为它的东南西北上下六方各面都与另外一个即为接触相合，那么这个中间即为应该成立有六个部分。一处无容有余处故，因为即为六方中的任何一处都只能和一个即为相接触，而不能在同一处呢同时和其余另外五个即为相接触，所以一个即为必定有六个方向的处来跟六个即为相结合。那如果即为有六方处的话，那即为就应该可以再分割成六个更小的实体的部分，那即为就不是最小不可分割的实有即为了。从这个分析知道，如果即为有六分和其他的即为相聚合，那么实有即为的理论就不能成立。我们看讲义十一的第二项来解释。设中间即为东即为处，无理容有余五方处五即为故，如是乃至中间即为下方即为处非于五处。举个例子说，譬如 在中间极为和东方极为接触面的相合处，叫做东极为处。因为所有极为的体量大小是相同的，所以中间极为的东面只能和东方极为相合，而不能同时和其余南、西、北、上、下五方的五个极为相合，一面只能和一个极为相合。那么同理可以推知，中间极为的南面只能和南方极为相合，不能和其余五方处的五个极为相合。那同样的，西方、北方、上方乃至下方都一样，中间极为的任何一方处都只能跟一个极为相合，而不能同时跟其余五方处的五个极为相合。中间极为所合六义故，中间极为应成六分。中间的极为六方所相合的六个极为是不同的六个极为，那么由此可知道，中间极为应该有六个部分才能与六个不同的极为相聚合。那又因为所有极为的体量相等，所以呢，所有的极为呢都应该有六分。那么极为既然有六分，就可以什么再分割，可以再分割，那么极为就不是最小而不可分割的实有自体，那极为就不是极为了。所以知道实有极为的理论，如果极为是有方分的话呢，它要相聚合之后呢，极为实有的理论就不能够成立。因力量云，中间极为因成多分，因一处无容有余处故，欲如出聚色。因力量云，以上的分析呢，可以安立成比量。中间极为因成多分，先安立中义。如外道或是小圣所安立的阿耨色，由中间与六方共七个极为相合组成，如此则中间的极为应该有多个部分。因一处无容有余处故，原因是中间极为六方中的任何一个相合的接触面处不容许同时跟其余五方相合处的极为相聚合，所以中间极为必定有六个接触面，有六分，同时才能同时跟其余六个不同的极为相聚合成阿耨色。欲如出聚色，极为不是眼识的所缘境，但是可以从眼识能缘的出聚色比喻推之。出聚色中，中间的聚色具有六方，然后和其余的聚色相合，才能组成更大的聚色。而中间聚色呢，就会具有多个部分，才能跟其余的聚色相聚合。那因此推之，中间极为也应该有多分，才能和其余的极为相合组成阿耨色。或于宋中亦成比量，中一极为应成六分，因与六合故，欲如出聚色与六色合。或于宋中亦成比量，那么第十一颂文的前两句，极为与六合，一因成六分，也应该可以安立成比量。中一极为因成六分，颂文中的极为呢，就是指的是中间极为。颂文一因成六分和上一句的极为如果相连接的话，就可以成为此处的中义，中间一极为因成六分。那么中间极为呢，应该有六个部分。因与六合故，那么这个因呢，就是颂文第一句的与六合。中间极为要与外边六个极为相聚合，才能组成阿耨色。然而中间极为呢，决定要有六分 才能和外边其余六个极为相合，因此而能成立中义的中一极为阴沉六分。欲如出聚色与六色合，那么极为我们看不到，所以用我们看得到的出聚色来比喻推之。中间的出聚色必须从六个方向的接触面和其余六个出聚色来相聚合，才能组成更大的出聚色。那么汝中的中义极微也是如此，相合成为阿耨色。所以知道中间极微也应该如同中间出聚色一样，具有多个部分。那如果极微有具有多个部分的话，那极微就不成立了。然颂为中音，略无同义。那么在第十一颂前两句颂文中呢，只有这个比量中的中义和音，那么因为颂文简略呢，就没有写出了类同的比喻。这个是解释书记的文。那我们下面再看论文。一极为处，若有六为，因诸聚色如极为量，辗转相望，不过量故，则因聚色亦不可见。此二论文解释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丑二，是颂后二句，破无聚色，解释颂文的后面两句。若与六同处，聚因如极为。破斥呢，如果极为在同一处相聚合的话，那么聚色就不能够成立。一极为处，若有六为，因诸聚色如极为量。在前面的一科是说，如果极为有六方，与其余的极为相聚合，那么极为的字体就应该有六分。这个是从极为有方分来分析极为相聚合是不能成立的。那么这一科呢，是从极为如果没有方分来分析极为相聚合亦不能成立。那么看讲义十一的第三项，若言极为无方分故不相合者，中间极为既与六合时，即因互相柔同一处所。若言极为无方分故不相合者，如果说极为没有六方分，就不能如同极为有方分的时候呢，中间极为依着六方分和其余六个极为相合。中间极为既与六合时，即因互相揉同一处所。那么当极为没有方分的时候，中间极为跟其余六个极为相聚合的时候会怎么样呢？那么组成阿耨色的中间极为和其余六个极为相聚合的时候呢，这七个极为应该在同一个空间处所呢互相柔合成一体。中一为处，既与六为同处而住，因阿耨等诸出聚色如极为量，更不增长，即为处故。中间的一个极为既然与其余六个极为同在一个空间处所安住的话，则七个极为所组成的阿耨色的体积量就应该如同一个极为的体积量。那么由更多极为聚合而成的出聚色的体量呢，也应该如同一个极为的体量。这样呢，聚色的体量就不会增长，因为众多极为相聚合的时候呢，也都互相柔合在同一个极为的体量处了。辗转相望，不过量故。那么众多极为聚合成出聚色，这些出聚色呢辗转增加极为的数量， 可是这些出巨社互相对望，他们的体量呢都不会超过一个级围的体量，譬如七个级围组成阿耨色的体量，就如同一个级围的体量，那么700个级围所合成的巨社的体量还是如同一个级围的体量。为什么？我们看讲义11的第四项，以一与六辗转相望，量不相过，故诸巨色如极为量。从中间一个极为与其余六个极为聚合成阿耨色等出巨色的时候呢，它们聚合的体量辗转相望都不会超过一个极为的体量。所以如果极为无方分，由极为聚合而成的出巨色的体量都只能如同一个极为的体量。因力量言中，汝诸聚色因如为量，因量不过为故，欲如一极为。因力量言，那么以上的分析呢也可以安立成比量中，汝诸聚色因如为量。先安立中义，汝中安立极为无方分的话，则由极为相聚合而成的诸聚色的体量应该如同一个极为的体量。因量不过为故，原因是什么呢？诸聚色中的众多极为应该住于同一个空间处所，所以他们呢揉成一体，那他们揉成一体的体量呢不会超过一个极为的体量，因为都没有方分，所以聚在一起还是没有方分。欲如一极为，举诸譬喻，如同一个极为所占的空间处所，那众多极为呢同住于同一个极为的空间处所，所以他们的体量相同，不会超过一个极为的体量。那么以此推论，诸聚色的体量如同一极为之体量。那么极为不是演示的所缘，那么演示也就不应该能够见到诸聚色，因为它们的体量是一样的。而汝自中的定义呢，阿耨色及阿耨以上的诸聚色是演示所缘的对境，所以犯了自中相违的过失。另外呢，在世间我们的眼识确实能够见到诸聚色，所以呢又犯了什么呢？违反世间限量的过失。由此而知，即为无有方分相聚合成出聚色是不能成立的。或于颂中亦成比量中，汝聚色量因如极为，因极为处故，欲犹如极为。或于颂中亦成比量，那第11颂下二句，若以六同处，聚因如极为，那么也应该可以安立成比量中，汝聚色量因如极为。颂文的聚因如极为就是所立比量的中义，汝中的聚色体量应该如同一个极为的体量。因极为处故，颂文若与六同处就是所立的比量的因。如果极为无有方分，那么七个极为组成阿耨色时，中间的极为就和外边的六个极为柔合在同一个极为所住的空间处所，欲犹如极为。所以颂文的因如极为的意思和此处比喻的犹如极为的意思是相同的。七个极为组成阿耨色和一个极为所占住的空间处所是一样的，所以聚色的体量和一个极为的体量是相同的。那么汝中实有极为无有方分的安立所推论出来的中义，又违反自中的义理， 又违反世间的限量，所以知道时有即为，无有方分，是不合道理的。即同无异，由此知宋文若与六同数，聚音如即为，和比量的安立是同一个意义。然宋下说如即为言，通宗中法即同法欲，亦不为故。然而宋文最后说如即为，可以通用于我们刚刚所安立比量的宗义中的叙述词的因如即为。宗中法就是那个宗义里头的叙述词，那个因如即为。即同法欲就是也安用在安立在比喻里头的犹如即为，因为他们的意义不相违反，所以可以通用。这是一种解说。或唯是法而非同欲，文是异故。那个宋文中的如即为，也可以说只通于宗义中的叙述词因如即为，而不通于同法欲中的犹如即为。因为从前后文的走势来看，因如即为和宋文的如即为比较相合，其中音等意准音配，那么比量中的中和音与宋文的文与意呢是可以相配合的。则因聚色亦不可见，如果出聚色的体量和一个即为的体量相同，那么眼视不能得见即为，当然眼视也就不得见出聚色了。请看讲义十一的第五项。若许聚色量同即为，其诸聚色因不可见，量如为故。如果汝中因许出聚色的体量如同一个即为的体量，则眼视也应该不能见出聚色，因为呢眼视没有能力见即为，而聚色的量同于即为量，那么当然眼视也就不能得见出聚色的量了。又力量言中汝出聚色因不可见，因量如为故，或即处故，欲犹如即为。又力量言又可以安立比量分析中汝出聚色因不可见，安立中义，汝中所允许的出聚色眼视应该是看不见的。为什么呢？因量如为故，或即处故，可以安立两个原因来说明。第一个，量如为故，因为汝中所允许的出聚色的体量就如同单一即为的体量，所以呢不可以看见。那第二个原因呢，或即处故，汝中所允许的出聚色所占的空间的处所相同于一个即为所占的空间处所，所以呢也是看不见的。欲犹如其为，举出譬喻，汝自中共许眼视无能见其为，出聚色的体量或者是呢出聚色所占的处所既然犹如一个即为的体量或者是一个即为所占的处所，那么当然眼视也就不能看见出聚色了。这个跟世间限量呢眼视可见出聚色相违反，因此呢汝中的即为无方分相聚合呢也不能成立聚色。此中说中音如前说，然何与同处，此则因聚色亦不可见的论文和比量中的中义是相合的。那么比量中的音呢如同前面的两个比量因所说，前面两个因是一个是量不过为故，一个是即为处故，只是呢将量如为故与或即处故合在这个比量中呢合在同一个因中来说了。此之二难皆是色遮，非为本迹。此之二难，此就是指即为相聚合不成，在这个即为相聚合不成中呢有两个难问。第一个呢是即为有方分相聚合不成， 第二个是呢，其为无方分，相聚合不成。皆是设遮啊，这两个难问都是论主假设的状况，来遮止外道和小圣的妄执，非为本计啊。外道跟小圣的本来的计着呢，是实有即为自体，由一个中间即为与外边六个即为相聚合成阿耨色等，辗转而成出聚色。那么论主便假设两种状况啊，第一个状况呢，即为有方分，然后呢相聚合；第二个状况是即为无方分相聚合。那如果这两个都不成立，那么就破掉了外道的执着了。如果第一个即为有方分而相聚合，则每一个即为必有六分。那即为有六分，就可以再分割成更小的体量。如果即为可分割，那就不成为最小而不可再分割的实体，那它也就不是即为了，所以就犯了自中相为的过失。因为你自中的定义，即为是不可分割的最小体量，那现在即为有方分以后，它就可以分割，所以即为有方分相聚合是不成立的，所以也就没有实有即为了。那么如果即为无方分而相聚合，则诸多即为同聚在一处所合成的出聚色的体量，就如同于一个即为的体量。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出聚色也就不是眼识的所缘境，眼识也就不能看见出聚色了。那这违反了世间的限量和自中的力量。所以即为不论是有方分或者是无方分，相聚合成出聚色都不能成立。所以知道呢，安立持有即为呢是不合道理的。好，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师父阿弥陀佛。上周讲到那个外道四师对于即为的主张，里面哈到后头有就是陈罗，都是举那个陈罗的观所缘论来破斥。那成为世论看来也是支持的哈，在他论里面也常常提到这个部分。但是它的两个，一个原意跟所缘意哦，我感觉这个原意不是很理解，因为它是讲说这个原意是它必须要有这个实法来作为无事升起的真上缘哈，那因为但是即为本身它虽然是实法，但是它不能够，它是实法，所以它可以当成真上缘，但是它太小，所以它不能是所缘缘，用这样去破斥。但是我觉得这个原意这个部分，我是想到以前师父讲到那个依他八语里面，譬如说那个幻师所化现的那个这个用草木编的这个牛马的形象啊等等的。但是我们看到好像有牛有马，那实际上是没有牛马，但这时候我们的眼识也可以像今天讲说它是有错乱齁。但是这个时候所谓的这个实法的定义，假如说它是有体性齁，那我是关联不太起来。譬如说还有说羊艳浴的时候，你看到说有羊艳好像有水啊，但是它实际上不是水，它只是光影的变化造成的。那这个时候到底我们的五识还是升起了，感觉起来五识还是升，你感觉有看到齁，这个时候到底升起应该是说五识真上，它的确为当五识也已经升起了，所以势必是应该有个真上缘让它升起。那到底这个时候的这个幻师所变现的这个牛马，它是不是实法？ 变出来的是依他起，在唯识中定义，凡是由心所变现出来的，由因缘合而成的依他起，是实法。片寂执是没有体性的， 一他起是有体的，所以一他起是实法。而外道的定义，即为是实法，那即为合成的，就是假法。所以同样的一个相，因为五识是限量境，所以它只能圆实法。所以在唯识中的话，它的定义，这个境界出来就是由心所变现，那心怎么变现？由因缘和合而成变出来的，所以它是实法，所以你就能够看见这个相。那外道定义呢，是说是先有即为，实有即为，然后即为再合成假法，合合相聚色，合成假法。所以呢，作为实法，它能够作为真上缘，引发事五事的升起。可是因为即为是太小了，所以看不到，所以它不能作为所缘。那假法它够大，可以作为所缘，但是呢，因为它假法，它不能引申五事，所以呢，还是看不到，不能作为所缘缘。那这个跟唯识中的定义不一样，所以破是从这边破它。那大家共许的就是五事是限量境，能够见到实法。不见假法，所以你说的依他八欲，竟然是依他，就是什么因缘合而成，它是实法。所以后面就会讲到唯识中义呢，它就是顿现一刹那因缘合而成，顿现出来这一法，这是实法。可是我们在看的时候，看到这个顿现的相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了知它是因缘合成的，而执为它是实有自体的，那就变成了什么边际智。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因为前面的第十颂感觉这个地方就是它破，为了破这个四种外道的理论，但是到第十一颂他就广释，感觉是就是后面的这个义理感觉反而是好懂，就是说我们就是不是很理解说论主为什么需要前面要这样的义去破斥他，而不直接就跳到十一，就是说我就跟你讲说你这样分，就不管有方分无方分，我设遮嘛，一设完之后你就无从立论了，这样就已经破啦。为什么需要前面去分成这样几种方式去破它？ 就是你要破的时候，大家的看法不一样，所以呢，在第十颂的时候是从体来破。好，你这体是一是多，从这个地方来破。那第十一颂的时候，它破的时候是从什么？十一颂十二合是从有聚合无聚合来破。那第十一颂呢是破有聚合，那他就从有聚合，若是无方分有聚合，无有方分有聚合，那么都不能成立，所以他从各种不同的方向破。好，那到了第十二颂的时候呢，又从说那你说无聚合，那我从再从你无聚合来破。那到第十三颂又变成什么？又讲从有方分跟无方分来破。所以两边强调的不一样，每一个颂它强调的不一样，十颂强调在体，十一十二颂强调在聚合跟无聚合，十三颂呢强调在有方分无方分，虽然在破的时候会用到有方分无方分这些道理，在破方分的时候也会破到聚合，因为一定会的嘛，是不是？你不是有方分就是无方分嘛，那你不是有聚合就是无聚合嘛，只是偏重点不一样，一个是强调在聚合无聚合，那后十三颂就强调在方分无方分，那第十颂就强调它的体是一是多。第十四颂还会再破， 然后十四颂破完以后就即位就完全。 谢师傅，另外就是讲到这个即位，就是我们在讨论即位这件事情，就是说去学习说到底即位是不是一个实有法这件事情。我是衍生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在大智论里面也常提到，就是这个佛讲说你不能指两边，那讲说这个世界有边跟无边，你指哪一边都不行。他讲无边是为了破有边，那讲无常虽然是三法印，但是无常本身是破有常，你执无常也不行。那这个地方 无常不行， 对，执实有无常不行。那我们这个地方在讲这个即为的这个法的时候，是不是说我们有些时候反而要去讲即为来破其他东西，而不能单纯把即为就给它破了？ 是因为是你说即为成立，所以呢这样子，所以你后面一大堆理论出来解释这个世间的万象，那我不同意，然后我直接破你即为，即为不成立，那你后面的理论都破掉了。所以因为你说即为，我才说即为破。那真正要说即为是因为是什么呢？后面会讲到，就是说有一种外道，他执着，其实就是圣论，他执着外境的体是一的，对吧？那你说外境体是一，比如这个杯子，你说它外境体是一，然后我就用析空法嘛，分析它嘛，分析到最后没有了，那就问你，它体是一吗？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我讲有即为，讲有即为不是说有实即为，就是说什么，你分小小小小，然后分到最后不可再分的时候，那个东西就叫即为。但是这个只是帮助说执着体是一的人外道破掉什么他执着这个聚色是一体的这个观念，所以他知道原来分析到最后的时候可以分成很多小的东西，所以他的体不是一的。对，所以我们刚刚前面有破圣论师就是这么破嘛。好，那对于别的执着有真实有即为的时候，那我就破你的真实即为了。因为我讲即为只是为了帮助他来破外境是一体的这个妄计，那你既然我讲即为你就认为实有即为了，所以由实有即为也组成了万有，那么我不能同意这个观念，所以我再要破你实有即为，是这样子。那如果大家一开始都没有执着的话，就什么都不必破 嘛。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前面这个外道事实，我觉得他的这个理论衍生蛮奇妙的，应该这么讲，就是到最后面这个新有部出来之后，他硬要去把人家的古有部跟今部两个不合的地方弄出一套理论让他合起来。但是这个理论讲到说这个合集相，我不知道当时到底有说服多少人，因为我们自己这样想就觉得这个分明是他为了要把人家两个的优点拿来兜，就是硬把它兜起来。所以我是有这个感觉啦，这样子一个理论，就是说你以一个宗派来讲，他是怎么想出这个即为合集，就有点 好像。很简单嘛，因为古有部位破掉了。因为今部的思想就破掉了古有部的思想，对吧？古有部说实有即为，然后呢，你能看到实有的即为，对吧？但是呢，佛明明讲说看不到嘛，那你安立怎么可以安立成看得到呢？所以呢，我拿佛讲的话各中共许，就破了嘛。好，那我被破掉了，可是呢，我如果说同意你今部的，我就投降了嘛，所以呢，我也不能同意你进步的，所以我就要找出一个理由，你进步的这个也不能成立，所以我就找个理由破你。但是我要怎么样呢？所以叫妥协嘛，我两边都不得罪，但是呢，两边都帮你否定掉，那我就成立一个新的学说嘛。 那你不能破我新的学说，我学说就成立了嘛？对，这不就是我们平常做事的方法吗？对，哎，这个有一个地方彩绘，然后这个破的眷村彩绘，然后呢，哦，很多人去看了，对，然后好，大家都来学这一套。哎，那那边又有别的东西，啊，这个可以卖钱，然后我们大家又学这一套，然后把这两个合起来。又弄套新的出来，对吧？你说我抄这边吗？我说，哎，我没有啊，我这个东西他没有。啊，你说我抄那边？我说没有啊，我另外一个东西他没有嘛，所以我这个是个新东西嘛。啊，就是这样子啊。啊，你要有本事把它弄出来也不错啊，达到目的。可是如果说你被别人破掉了，那还是不行。 谢师傅。 师父阿弥陀佛，问一下这个在破顺正理师这边，我说如千等相虽是实有，师父在解释这个等，因为这个等前后陆续出现了很多次，然后师父在解释的时候都是讲那个极为的数量像，就是不管这东西什么，我们比如说平欧两个，我们都假设它是极为的相等的数目。那可是我看这个文， 这个兼施等的是讲兼施暖动 性质， 哎，是性质。然后他说平欧的时候呢，那么在平欧，他是说平欧，如果说他因为你是圆，直接圆到极为的话。那么我圆到相同数量的平子，相同数量极为组成的平子跟相同数量组成的 O 的话，应该会看到同一个像。他是这样讲，因为你照你的理论只能圆实法，不能圆假法，所以我看不到它的形象，我只能看到极为的数量。 他用这个等量是强调说，如果是它极为一样，然后它像应该会像的，是这个意思。 对，极为数目一样的话，应该你看到之后，平跟欧应该没有分别，因为我只能圆到极为。啊，比如说十个极为组成这个平子，十个极为组成那个欧，那我只能看到极为，我就看这个是十个极为，看这个是十个极为，那就是十个极为嘛，没有平跟欧的分别。因为什么？平的形象跟欧的形象是假象，是属于假法。那你说我不能圆假法，所以我就看不见它的形象。那我就什么？我看的时候平跟欧就没有分别了。但事实上，我看平跟欧的时候，我是有分别的，是不一样的，那所以代表你有错误。 好，那这样可以理解。然后前面提到那个阿诺，那我们知道他缘起就是小圣，他是执着那个，因为极为实有，然后他就聚集而成，形成阿诺，看的就是可以圆。然后那这个大圣他阿诺是他假立阿诺是他是用他去辨做辨析的那个方法吗？还是 你说的大圣是大圣唯识宗吗？ 对，就我们 对，那我们的阿诺，我们要讲阿诺的时候，就是说一刹那之间阿诺就生出来了，因缘和合就生出阿诺来了。 因为 那如果这个是阿诺是要生成个阿诺被你看到的话，那如果是一刹那生这个兰花的时候，它不是生出一个阿诺，它就一刹那这个兰花就出来了，而不是生出很多阿诺来组成兰花。 好， 所以一切是利润有讲什么？ 无间大聚小聚生那个， 小聚无间大聚生，大聚无间小聚生，就是一下来。就出来就是那个聚的相貌，就是这样的。 好，因为看那个，就是感觉这个阿诺像，因为你说极为没有，那这个阿诺像它本身也不相称，就不成立了。 因为要讲阿诺，是因为说外道小圣里头说有实有极为，但是实有极为看不见，所以呢要先组成一个阿诺，这个阿诺是我们能看到的最小的单位， 然后再由阿耨辗转变大，啊，几个阿耨又组成一个大的东西，然后又组成。 就是先跟他们集成，然后来。 不是先做出一个你最小你能看得到的东西。 哦。 因为几位看不到嘛。那你说我很多几位聚焦还是看不到，你不定义一个能够被看到的最小单位的话，你永远都看不到嘛。所以大家说我先七个几位组成一个阿耨，这是我能看到最小的。上次不讲吗？然后呢，七个阿耨组成一个什么？ 那个 精城嘛， 精城 啊，七个精城变水城嘛，啊，七个水城变兔毛城嘛，对吧？所以就是说你这样慢慢变大，它这个意思就是说从极微慢慢聚合，然后慢慢变大的。所以你看到的聚色是由很多极微慢慢组成的啊，组成这么一个东西出现，它是这个意思。 好，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还有两分钟。 请问师父，就是五识的所缘是五识的对境，是以十法为它的对境。那这个十法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色法。它色法是四大种跟四大种所造色。那既然四大种非五识的境界，所以你这个四大种本身是分析出来的。所以我们所能够见到的是四大种所造色，而不是四大种。那所以不管是这个有部或者是经部，他们认为他们所看到的这个十法是四大种所造色，只是这个四大种所造色依圣言的这个依圣教量，他说这个是一个虚妄的法。他因为以小圣宗派是说他是有四大种，所以依着四大种来说，那个是假，因为它会变化。如果是实有，它就不会变。那因为有四大种，所以这个四大种所照射是假。那所以那个四大种的实有的，是为了去破除四大种所照射认为是实有的这个概念。所以四大种是否为实有体性的这个概念，它是不是实有法？这个是属于这个义所分别的境界，而不是五识所这个所缘的境界。那就是说，那所以不管是有部、经部、唯识部，它都是共同承许这个色法，就是四大种及四大种所造色。那这里边就是会觉得说，重点是四大种是不是实有的体性，关键是这个吗？但是四大种又不是我们五识所缘的境界。就是说，那他要破什么？ 他就是破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说四大种有四大种，然后四大种合而成变成色法。那照瑜伽师六顿就讲说，一定要先有四大种，然后所造色才能在那边成立，然后呢才会形成色法存在。啊，但是瑜伽师六顿记得是属于唯识宗的，他不能够代表所有小圣的宗派的想法。也不能代表外道的想法。那你现在他外道的案例跟小圣的案例，就是有实有的极微存在，那么这些极微合而成变成色法，他这么案例，那我就从你的案例里头来破你，就是这样子。那你说看不到极微，本来是看不到极微，但是你对于本宗来讲，佛教里头可以这么讲，对于外道来讲，你这样讲他不会接受吗？ 所以外道的时候破是破他的体，是一，从这一点来破。那意思也就是说，他一个学说出现的时候，我们要分析他学说里头合不合道理，然后来破。那看不到的东西，那我们用你自中里面互相的违背，如果你自中里头就互相违背的话，那就破除了嘛。那第二个是跟什么？跟我们现在看到的限量来比。那如果你自中的理论推出来跟限量不合，那也破除了嘛。那如果是佛教里头的宗派，那我们加一个自教量，你跟自教量来比，那如果跟自教量不合，那也破除。可自教量对于外道来讲就没有力量，那就只好从它本身的自中的相违来破，或者跟世间限量来破，这样子。还有别的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就回向。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圣众， 何难圣众， 阿弥陀佛。我昨天看报纸，看了一篇文章，他前面写了一个。他说某某大师说，这是佛教里的大师，佛是讲生老病死嘛。他说某大师说老病死生，就是把这个顺序调了一下。那给你们一个功课，回去想一想，他这么讲有什么问题吗？佛讲生老病死，他讲老病死生，这会有什么问题呢？大家可以想一想。阿弥陀佛。